大沙二章，睇清楚因果，里面能够睇透人生的得失。其实大家有没有仔细咁谂过，喺呢个世界上咧，点解有啲人一出世就出世喺富贵嘅家庭，而有啲人咧却出身贫贱咧？有啲细路仔一生出嚟就肥嘟嘟，好可爱，但有啲婴儿咧就体弱多病，四肢不全咧？如果话龙生龙，凤生凤，假如遗传学可以解释呢啲问题，点解有啲平庸嘅父母却生咗聪明可爱嘅细路仔咧？而有啲知识分子却生了有智障嘅儿女咧？如果话营养学可以解决健康嘅问题，点解？仍有咁多有钱人骨瘦如柴，一生多病呢？唔通佢哋冇钱买营养品食咩？如果努力工作就一定致富，咁点解有啲人辛苦咗成世，却仍然一贫如洗，而且仲向人租房住呢？明明工作嘅环境系一样嘅，能力系一样嘅，点解佢嘅运气往往都系比我好嘅呢？点解仲有啲出身富贵人家嘅仔女，一出世就可以养尊处优，终身财物享用不尽呢？其实上述的几个问题，我们都不难发现有一种神秘而不可思议的因素存在的。譬如说，人为什么不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出生的家庭、父母或兄弟呢？因果指的是我们过世中的身体、预言和心念中所造作的行为，而在今世所产生的影响力。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这个命字呢，其实指的就是因果或者是业力。因为我们不了解因果的存在，就没办法了解命运的由来，更不能够改变或者再次创造自己的命运。俗语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了钱就万万不能了。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俗语都说，人无横财不富。但是如果一个人发了横财，而心中没有善念的话，那就必会有横祸发生。以下这个故事呢，共用给大家仔细地审视一下。有一个在某个政府部门的普通公务员，原本呢是过着平凡幸福的日子的。他老婆亦在另一个政府部门工作，虽然称不上富贵，但固定一个月7-8万台币的收入是没问题的，而且还享有很多公务员的优惠及将来退休的退休金。其实一家人连埋三个可爱的仔女，原本可以过着安乐的生活，但是有一天老公意外地得到一笔横财，整个家庭就变得支离破碎了。原来这个老公呢，中了这个地下六合彩，不小心呢就中了台币80000多元，跟着他就再接再厉，再将80000多元拿了去落了个大注，或者是他真的时来运转了，竟然真的被他美梦成真，一中就中了1800多万那么多。这笔意外之财就忽然间令他们全家陷入了一种疯狂快乐的气氛中。但是好景不常，在一个朋友请客的情况之下，这位老公就生平第一次去了夜总会，被这些呈现在眼前的灯红酒绿、鸳鸯蝴蝶污染了。这些哪里是一个平凡的公务员平时悭食悭肉维持家计的生活方式能见识到的呢？在朋友的污染之下，坐在旁边的小姐很快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好呃又好汤的肥羊，於是就使出渾身解術，俘虜了這位老公的心。之後呢，這位老公就以一個月200000的代價包養了這位小姐，亦真係過了一個人財兩得的快樂時光。但是在平时规律的生活下，作息时间忽然间起了变化，就被这个老婆呢就起了疑心，最后被捉奸在床。但是老公呢似乎就铁了心肠，决定离婚，抛妻弃子，条件是将600多万买来的豪宅过给妻子，但是妻子呢就必须要撤销这个告他通奸的这个罪状。妻子在伤心和无奈之下答应了他，并自己带着三个小孩继续生活。之后这个酒吧女就觉得1个月20万要到几时才可以将这个水鱼挖干呢？再加上两个人的年龄又差了成30多岁，朝夕相处的日子实在难熬，于是乎就跟赌场的兄弟串通下，被这位老公在赌场上陆陆续续地被他先赢几十万。这位老公得到甜头之后就开始越赌越大，短短两个月啫，不单止输光了800万，还反过来争落300多万的赌债。这个时候，这位红粉知己不但收起了那种小鸟依人、善解人意的样子，还叫齐班兄弟一起恐吓他，不可以再来打扰他。这个时候，这位仁兄才仿如大梦初醒。 就抱住深深的悔意回去哀自己那个离了婚的老婆，请求她的原谅，并请她的前妻将屋别卖以帮她还清赌债。可惜心已死的老婆断然地拒绝了她，又在赌场兄弟威逼的情况下连自己的公司都不敢去，最后连工作都没卖。在万念俱灰的情况之下，这位老公就在公司的顶楼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呢是几年前社会头版的新闻来的。这个故事表面上是跟我们说我们人要心存善念，因为这个老公的寡情薄义正造成了这个这样的悲剧结果。虽然应验了人无横财而不富，而不为善又必死于横祸，但其中的因果其实是可以改变的。怎么说呢？如果这位老婆心胸可以开阔一点，不起执着的心，念在老公都是一时糊涂原谅了他，相信大彻大悟的老公定会迷途知返，了解到家才是他人生真正的避风港，而一定会比以前更加努力地维持他平凡快乐的家。再说六百几万间屋卖了还债还剩三百几万，一切由头开始重新再来，其实并没有什么损失，而且受过教训的领悟才是最真的。我相信这位老公跳楼自杀往生后，这位老婆的怒意或恨意平静之后，虽然错不在他，但他的心中一定会抱住后悔和内疚挣扎的心情，因为此时此刻他才相信她老公是真心悔改的。为什么呢？因为三百几万的债务并不完全构成老公自杀的原因，社会上负债更严重的人比比皆是，这位老公就是领悟到她失去的是她最宝贵的家，一个真心对待她的家。她觉得一无所有的原因是因为她失去了真爱，其实她对家庭的真是一直都存在的，只是她种下了因，被色神的贪嗔痴三毒所蒙蔽，所以就造就了后来的果。反过来想，如果个老婆可以先静下心情，找回当初嫁她那种爱的初衷，能为了儿女的成长重新给她一个完整的家，又可以换回老公的真心，是不是一切的结果都可以改写呢？那个老婆如果能心胸开阔地用大爱的精神种下善因，是不是亦都可以换来善果呢？如今虽然错不在她，但她是不是亦都要必须承受这个因一念之差在她儿女心中一生所留下的阴影和创伤的结果呢？再讲，如果这个老公早点能够亲近善知识，了解因果的由来，这笔财富是不是可以为他带来更多的福报呢？由此可见，如果一个人真正了解了因果的法则，再加上我跟你讲的这种用灵魂的角度去看待事情的智慧，是不是连他都有机会破解自己的生命密码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呢？那位所谓的红粉知己，虽然获得了一笔小财富，但是他以后的生活中能够吃得好睡得好吗？正所谓魔由心生，做了坏事心里自然就有鬼，心里有魔鬼又如何能够心安地过日子呢？当然快乐就随之而去的了。下面我再讲一个故事，各位一听就会明白的了。明朝时有一位靠开杂货铺发达的富翁，有一个仔两个孙，生活得相当富裕。后来呢他就病了，临终的时候呢他就拿出一个家传的秤，还吩咐他的仔说，这个就是我搵钱的绝招，这一把秤入面是空的，而且还有水银，所以我在做买卖上占了不少的便宜，今天才又拥有这么多的财富。仔啊仔，你要懂得好好地善加利用这把秤啊。他的仔听了心中真是吓了一跳，没想到自己的老豆竟然做出这些这么不道德的事情。但是现在的老豆就病到就来去的了，只好点头应承安慰的老豆。当他老豆死了之后，他就将个秤烧了，他便努力行善救济贫困而弥补他父亲的罪过。他这种真诚的善举不到三年家产已经没了一大半，但对他来说却是心甘情愿的。但他没想到的就是他两个仔相继地夭折了，等他在伤心之余就成日嗟叹这个老天爷无眼，行善不得好报。有一个晚上，他梦到一个地方，个环境呢就好似一座宫殿咁，见到一个相当威猛嘅官坐喺殿嘅正中，当面同佢话：你父亲能够致富，系因为佢前世施舍财物嘅结果，财富系命中应有嘅，其实并不必依靠嗰把水银秤。 可惜他心术不正，运用这些这么卑劣的手段，加了一身的罪孽，至死不悟，自受苦报。这个正是他迷痴的地方。那个时候天帝知道他用心贪恶，所以就派了两个会耗尽他腹部的两粒灾星来投胎做你的仔，以败毁你的家业。家败之后还要加以火烧，而你呢亦要受到你父亲的余殃，非但衣食不足，而且短命。你父亲以为有这么多的家产可以遗留给子孙，一定可以世代享受，可惜他哪里知道他的仔不能够长寿，个孙是你败家的呢？现在好彩你心存善良，三年真诚为善，为父亲忏悔罪孽，这个是很难得的，所以天帝呢就特别命令我们收回你两个败家仔，不久的将来他会再赐两个贤良孝顺的仔给你的，等你可以光耀你的后代，并增长你的寿命。你应该继续修善，不要再在这里怨天道不公平了。他醒了之后恍然大悟，行善就更加勤力了。后来呢果然就生了两个仔，那两个仔最后都中了进士。上面这个故事就使我联想到印光大师传习的一段话，他说一个人生仔大概有四种原因，一种是报恩，一种是报怨，一种是还债，一种是讨债。报恩的是因为他父母对于他的仔女过去世有恩惠，为了报恩就来做他的后代，所以服劳奉养，生时死葬都非常称父母的心意。世上的孝子贤孙其实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抱怨的是因为父母对于儿女过去世有亏损的地方，为了抱怨就来做他们的仔女，所以怨恨比较少的就忤逆父母，大的甚至乎为非作歹，闯下大祸，害及父母。做父母的活的时候不能够得到仔女的奉养，等到死了之后还因为仔女的不争气带着耻辱含羞苟存，这个就是抱怨的一种。还债的是因为仔女过去世欠父母的资财，为了还债就来做他们的后代，如果债欠得多的父母就可以终生由他们奉养，如果是债欠得少的就不免会半路死去，就好像那些读读下书得到功名而半途丧命的，或者那些做生意得到多少钱财就英年早逝的。那些来拿债的呢是因为父母在过去欠些后代的资财，为了讨债他们就来做他们的后代，少些的债只不过是损失些学费啊、聘金，等到还清了父母想望他成家立业，而他呢就忽然间夭折了，片刻都不留。如果是大的债，那些父母的损失就不止如此的了，肯定要搞到他们废业荡产，家破人亡才罢休的。如果我们明白上面这番道理，当我们行善拜佛求仔女病好，但是仔女反而去世的时候，我们千祈不要灰心，因为说不定那些死去的仔女本来就是来讨债报仇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忏悔行善和佛菩萨的慈悲才停止了恶运，这个就好像我们曾经得罪了某人，某人想来报仇，就好彩我们透过了道歉赔偿，或者有人为我们从中调解，使到对方的怨恨消散了而放弃不再想报仇一样。所以各位一定要有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的信心，做好事千祈不要因为一时发生的挫折或者倒霉的事而退失善心啊！人一生中有很多身边出现的人都是跟你有关联的，有些是回来找你拿债，有些是回来还债，拿债的就是你的冤亲债主，还债的就是你的贵人。为什么有些人一生犯小人，有些人一生遇贵人呢？其实这些全部都是你自己累世牵成的，所以如果你能够悟透因果，遇到冤亲债主能不起计较之心，因为本来你就应该还的嘛，而遇到贵人帮忙呢，能够将感恩的心转换成无妄的心，再真心去造福众生，周而复始，持之以恒，相信各位善知识必能够好像我现在一样，虽然身在人间，却要好像置身在天堂咁。此时此生的灭度我又何须担心，因为我深深知道纵使没能够跳脱轮回又如何呢？下世我假相的肉身必能够使我居住的灵魂过得平和、快乐、自在、安详，与同我有一样福报的家人一起咁快乐生活，有如天堂。这个时候呢，你就好像身在西方极乐世界，又何必非得执着于这个所谓的跳脱生死轮回西方极乐世界之上呢？而且西方极乐世界亦不是给你去享受的， 去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为了去跟阿弥陀佛学习，跟随阿弥陀佛去一起普度众生的。我们必须要明白到眼前的空祸其实都是过世的恶业所造成的。只要我们对眼前不如意的事稍加忍耐，而且更努力地行事，吉祥的结果和机运迟早一定会来临的。况且不好的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空是祸，其实它是大吉大福的。只不过人人都因为不了解因果的法则，更不了解所谓的因果就是我们灵魂上一世未完成的功课。因此今世如果我们可以在人间行善道，不但可以藉此进化我们的灵性，更能够善了我们生生世世所种下的因果。所以不要再执着世间的得与失，而因此蒙蔽了自己的心，用一颗没有妄念的真心拥抱人生一切的幸与不幸，找回爱的真谛，来真正地改变自己的命运。